这张图是下午我在隔壁的一个小群里看到的，是那个就是咱们群里原来那个班组啊，这班组好像退群了吧？怎么退群了呢？啊，他发的一个图，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在和一个佛教的一个朋友在聊天，这个佛教的这个朋友是我一个现实中的朋友，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去年冬天还到山里边去结一个草庐，去自己闭关，隐居修行。那个小群，因为我说过我已经退了所有的群，那个小群呢，其实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是这个群里以前一个大姐，那个大姐是一个真正的红二代，她还在咱们那个群啊，真正的红二代，那是和那个汪东兴他们那都是老战友啊，但是这个大姐呢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她是行动上的自由主义者，自己的经历非常天马行空的这么一个大姐，她想给咱们这个群，本来想给咱们这个群拉进来一个老先生，一个她挺佩服的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叫宋军舰，宋先生，是许国璋先生的弟子，他们一起工作过，一起翻译过一些东西，做过中英文的这种工作。宋先生也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啊，对基督教研究也很深，可是他的那个微信没有绑定银行卡。他主要在新浪博客上玩，在十多年前我就和宋军舰先生在新浪博客上，还有李慧芝老师啊，我们一起在那个，还有那时候严恒军也在那玩，我们都是那时候就玩新浪博客，后来我新浪博客屡次被封，就不玩那个了。宋先生因为进不来这个群，可是那个人就想和我交流，然后我就单门的给他设了一个小群，拉过几个我认为能说到一起的朋友，跟他去交流。这拉过去的这些朋友呢，都是儒释道法，就是各种学派的都有，主要就是想这个交流嘛。结果今天下午和现实中的这个朋友，他是研究佛学的，他自己也是禅定，就是实修。然后就和这个其他拉过去的和班总他们就又辩论起来了，都有意思。毛泽东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是永远存在的。然后班总就发了这张漫画图片，但是他自己说不出来什么意思。这张图片我找了好久啊，终于找到他了，我就用这个图片来和那个朋友聊佛学到底是什么。这张漫画图它是有渊源的，这个是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他有一个叫洞穴假设，柏拉图写理想国他就用了这个洞穴假设，他说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他说人就好像是生下来就受到局限，受到自己的理性的局限，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问都不是无限的，因为起码我们从开始一加一等于一，等于二，然后是一横两横三横开始识字认数，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的理性和这个无限的宇宙和真理比是不值一提的。他说这就好像是我们人天生下来就被关在了一个黑暗的洞穴里边，你看就是那张图上所表现的一个洞穴，我们被绑在只能看到阴暗的这一面，这是一个强迫吗？其实不是的，是我们人真的这样， 生下来就被我们的理性给绑住了。你自己可以认为我无拘无束，我是，那是你自己认为，因为你自己这个多么顽固的认为，你还是在你人自己的理性里面，受到你从小学的灌输的这些知识学问的规律影响，定理法则影响，这个就是在束缚你，就是那个绑在你身上的那个绳索，这就形成了你只能看到洞穴里面，你看不到洞穴外面。我们看到的洞穴里面那些东西，你看那个西方的那个孔德、斯宾塞、韦伯，包括马克思，他们都是看到的洞穴里边那个影像，因为他这一辈子从生下来他也没有机会，没有可能看到洞穴外面。洞穴外面就是康德所说的彼岸，它是人的理性所达不到的地方。人的理性就是我们绑在这个桩子上，只能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看不到外面的东西。人最聪明的，绑在桩子上的我们最聪明的就是晃晃脑袋能看到那个影子在晃动，这就是哲学家从这个影子晃动推理出来外面肯定有影响这个影子晃动的东西，否则为什么我自己晃脑袋那影子也能晃呢？肯定是外面还有东西，这就叫哲学家。而这个佛是最聪明的人，他就是在绑在最外边的那个人，绑在最外边那个人他离的那个光明越近，可是他仍然是背对着那个真理，而是面对着理性。理性就是他生下来之后一睁眼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上头说它只是一个能量的频率的震动，它才形成了这种物质，就是意识形成这种物质。这意识哪来的？爱因斯坦就给出答案，叫 E 等于 MC 的平方，就是说能量或者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能量和质量是可以换算的啊，在这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原来物质就是能量，就是物质就是能量的表现形式。而这个能量归根结底它是意识。绑在最外边那个人他离着这个洞口最近，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他悟得最深。他就说你们前面那些傻逼，你们看到的都是幻象，这个你晃晃脑袋那个影子洞那都不是你的功劳，而是外面有光，外面有个东西。他指出来这个，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那个你还在纠缠呢，这个我这个影子是怎么动的，它的这个规律啊，他就认为是人类的什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释迦牟尼说你们都傻逼，那个叫五蕴皆空，那都没有用。你看这释迦牟尼是不是非常厉害？他是最厉害的，他把前面在绑在他前面那些人，就是孔德、斯宾塞、韦伯，什么就是西方的那些个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甚至笛卡尔、帕斯卡尔，是他们。只有这个绑在洞口离在洞口最近的释迦牟尼，他预感到我们所看的都是幻象，他就说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就否定了前面那些人看到的一切，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才是真的呢？你们看到都是假的，什么才是真的呢？释迦牟尼就说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无上正等正觉。他不能说出来具体的，因为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因为他本身也是被绑在理性人类理性这个桩子上的，他也回不了头。是他只要思维，就是他用理性的思维，而理性就是用语言，语言就是用 人类以前的逻辑。释迦牟尼做的很棒了，他就说我们这个都是错的，具体哪个是真的呢？我身后，可是他回不了头。他身后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图，就是那个明暗交界线，那就是明暗交界线。他管那个明暗交界线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到那儿已经到他的思维的极限了，叫无上正等正觉。从这个发生学上说，他说那个叫无明，比那个无明再高级他就不知道了。不仅释迦牟尼这样，因为释迦牟尼看的已经是最深了，看到这样，因为他的实证实修几十年的苦修，他才终于认识到了我们眼前的东西，从物理学还是这个意识观念，从哲学，它都属于幻象，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可是他这个结论他能看到的，他自己能悟到的，就是那个明暗交界线，他管那个叫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我们能见到的人类的典籍中，佛教到了这个位置还有没有更高的呢？谁告诉我们，是谁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洞外，还有阳光，还有一个自然世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你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那个就是类似于道，还没有接近于道。在这点上，老子可能比那个释迦牟尼，感触还要深一点。他说，那个就叫道，道是什么？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道。是昨天是前天的，有一个朋友啊，那个谁叫，应该是也在这个群里叫自然之子，程勇自然之子啊。他思考东西也挺深，他说既然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他全知全能，那么和我们这个大自然，我们的大自然不也是有客观规律吗？不也是全知全能的一个客观规律吗？有什么分别吗？他说他认为那个所谓的耶稣和基督就是大自然自然规律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可不简单呐，这个观点它是马克思、老子、释迦牟尼，甚至是商伽罗，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它有一个最高的自然规律，啊，他们管那个叫道。可是同样是道，为什么基督教和他们截然不同呢？不同在哪儿呢？基督教是唯一枝独秀，跟他们都不一样。那么可是基督教已经道的概念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和他们不同在哪儿呢？释迦牟尼说的道就是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智亦无德，无苦集灭道。他把这个全划归到无善恶，是不是无善亦无恶？老子说的道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无所谓仁义。甚至孔子去向他问礼问仁义，老子还讽刺孔子说你那个仁义那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天道是无所谓仁和义，无所谓善和恶的，这才叫自然大道，也就是客观规律。苏格拉底也考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没法再说了，他自己没有把握。然后爱因斯坦有个朋友，一个哲学家，这个人咱不知道他名字，曾经问过个爱因斯坦说你整天的为这个核武器消灭人类担忧，难道人类灭亡有什么坏处吗？ 它对于这个自然大道来说，人类灭亡算什么呀？一场汶川地震就可以震死那么多人，多少万人，它有什么道义担当吗？有什么道义的价值判断吗？真的某一天，宇宙真像霍金所预言的那样，收归为起点，一切包括物理定律都不存在了，更别说人呢？那还有什么价值判断吗？有什么价值意义吗？那么我们现在所争论的这些民主、独裁、专制，那有什么意义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客观规律就是这样。今天轮到他了，后天轮到咱了，那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是多一点好处，少一点好处，多受点罪，少受点罪，多活几年，少活两天而已，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我们看一些电视剧，那些寻仇的，历尽艰辛，终于要把这个仇人干掉了。这仇人已经安排好了，我只要死你也死。可是这位孩子说呢，我的意义就是比你多活一秒，多活一分。可是真的有那个本质上的区别和价值吗？所有的宗教和哲学都是在区分这多活一天、少活一秒，再区分这个，只有基督教横空出世，他告诉人们，在约翰福音告诉人们，太初有道，就是那个释迦牟尼绑在最后那个桩子上那个人，醒悟到了，还有一个真理，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释迦牟尼也知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神，道就是神。哎，释迦牟尼也知道，要不说他是最聪明的人呢，最高智慧呢，他也知道。啊，他管那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可是下面的他不知道了，下面是什么呢？也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因为其他的典籍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引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神就是光，看，你看那个图，神就是光，没有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现在我们这些价值判断，谁专制，谁独裁，谁仁爱，谁温暖，我们不会有这些价值判断，是因为光照进来才产生了这些影子，我们根据这些影子来判断的。就像张老师发一个鱼香肉丝，大家会通过这个去联想，啊，然后去丰富的想象，这个就是光的影子，这是一个影子，这不是真正的光，它只是光让通过张老师这个形体显示出来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光是什么？神是光。我们产生这些疑问，就是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的一个指纹而已，就是一个小指纹。我们人人都是一个福尔摩斯，都想通过蛛丝马迹去寻求真理，只不过有的人就陷在这个泥潭之中、细节之中，而没有那个能力再去寻思更高的那个本质的东西。约翰接着说，这是耶稣说的。在他那个约翰福音里边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下面啊，听着啊，下面是最重要和生命。我是道路和真理，这个还是太初有道，是吧？还是道可道，非常道，还是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底是什么？他说不出来。只有约翰明明白白的说和生命这两个字。神也是生命，就把人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挣扎、苦痛、煎熬、期盼、喜爱、欢乐这种折磨都给纳进来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原来神就是生命的根据，因为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词，什么挣扎、痛苦、煎熬、欢乐、喜爱和渴望，这都是影子，是我们都是那些被绑在桩子上的人，看到的那些影子， 我们得到了心里这些启示，可是它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在哪儿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启示？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生命？就是因为在那个，在阳光那个，就是洞穴外边，超越了佛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超越了他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真理照进我们心里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心里的一切欲望都离不开这个光源，这个光源就是释迦牟尼和老子他们所隐隐约约感到的那个道，就是洞穴外面是什么，就是这个道，它这个道肯定是真理，肯定是道路，肯定是光，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原来它也是生命。路易巴斯德做了个实验，他制造了一个无生命的真空环境，他经过了若干时间培养观察，也没有在那里边再出现新的生命，就得出来一个巴斯德的一个生命的定律，就是说生命来自于生命，我们自己是本身是生命，虽然是我思故我在的那个会思想的芦苇，但是我们也本身也是生命，我们对于生命永恒的渴望它肯定是有根据的，否则生命才能产生生命，不可能我们这些个我们的这些渴望和欲望是没有来源的，根本不可能，这个来源和根据就是在明暗交界线外面那个真理，那个道，那个太初有的那个道，那个是真理和道路的那个道，更是生命的那个道。在人类既有的典籍里边，只有一种解释是符合这个的，那就是圣经，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道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也是光。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图，我们找找自己的位置，是绑在最里边的那个，还是绑在最外边的那个，还是我们把自己定位为我已经摆脱了那个绳索的束缚，我们在回望，终于看到了洞口，那个真真切切的光，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再回望里边的那些人，被绑住的人，绑住他们的是什么？那不是什么专制和独裁，而是他自己的理性。就像那个微微中华啊，这个朋友其实我很喜欢啊，因为从他这个网名还是他这个和雅典他们这些辩论他的观点来说，这个属于绑在里边那个人了。但是我喜欢他在哪儿呢？喜欢他在这个群里他还敢发言，还敢争论，还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证明他这是那个释迦牟尼说人人佛性具足，他是那种佛性很强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求真理的人，只不过他是久被陈牢关锁，他是还受一些思想上的生活具体那个环境啊困扰更多一些，但是我很喜欢他，我很信任他，他至少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如果说我是毕福剑跟他一起唱歌的话，告密的那个肯定不是他，我相信他，虽然他是反感我这个，他感到甚至感觉有点害怕，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这被抓走怎么办，但是我相信他不是那个把这个告出去那个人。我所讲的问题就是我说清了这张图它的含义，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在绑带哪一层，还是我们已经挣脱了这个绳索，回望洞口这个光明的世界。这个群里边所有基督徒，包括那个方姐呀、胖小子啊、 甚至这个安呢，他们应该都已经站到了洞口了，已经站到了洞口了。他们在理论上看的不是这么清晰，可是在他们的实践之中，他们早就站在这个洞口了。在他们受洗的那一天，他们就已经早就把这个绳索给摆脱了。所以我这个群里我不欢迎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我的老师啊，他们应该是出去做自己的光和盐，而不是在这个群里边。然后再过几天，我估计他们就该挑我的毛病了啊！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这就坏了，这个群可就真要乱了。这就是我不要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大家理解了吗？因为我在这个群里，我不是主要讲圣经的经文，我只是讲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句话之后，我根本，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现阶段的责任。如果说你让我开讲创世纪，或者是开讲约翰福音和希伯来书和罗马书，我自信我不会比任何一个牧师讲的更差，但是我不是我这个群里的责任。这个群里边，我只是让大家摆脱那个捆在自己身上的那个绳索，把脖子扭回来，看看是什么东西照亮了我们心中的这些欲望和渴望。为什么我们一边怕着共产党的统治，还一边在潜意识里谴责这些东西。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让我们嘴里边服着软啊，共产党好啊什么的啊，心里边那个不服就是外面照进来那个光，让我们不服。这个光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哎呀，我今天我是实在是勉为其难啊，压着嗓子给大家讲这点东西啊，这也是我前些日子我说前两天我要解散群的原因，因为我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得不说几句。大家谅解啊，剩下交给大家探讨、拍砖、提问，好吧？洞穴里面那些黑影，就是我们现在一切的思维都是那些阴影，包括对独裁专制的这些愤怒，对生活艰辛的这些思考，对宇宙存在的这些疑问。还有对这个网友是不是五毛的，是不是同志的一些判断，其实都是那些阴影。那三个人其实就代表了我们这300多个人，甚至是30亿的人的这个状况，就是被理性主义束缚着，绑的那些绳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理性主义，我们的逻辑和道理。而绑在最外边的那个人，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最有智慧的那些人，包括释迦牟尼、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人，苏格拉底他们，甚至柏拉图自己也绑在这里。虽然他是想到了这个洞穴假设，他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承认我们人类理性，包括他自己的理性这个局限，他伟大就伟大在这儿，可是不幸他也是绑在这个庄子上的一个人。那个不用撤回，那也是允许他啊，这比那个永远闷头不说话的要强，发一个什么都行。